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政府授予在京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今年，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量子物态科学研究部首席科学家古原盛己教授获此殊荣。古原盛己教授作为凝聚态物理方面的知名学者，在日本任教期间接收并培养了多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对中国在材料物理方面的科研进展起到很大作用。目前他正在致力于带领其团队搭建一流的拓扑与二维材料实验室，为中国的量子科技这一未来科技发展的新引擎助力。本期新闻天天谈，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走进古原盛己教授和他的量子世界。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刘佳。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本期我们采访到的是荣获北京市2021年第15届长城友谊奖的获得者，来自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量子物态科学研究部的首席科学家古原盛己教授。那么此次专访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非常开心，首先恭喜您获得第15届长城友谊奖。 So welcome to BAQ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欢迎来到北京量子院，很高兴认识各位。 特别想问您的是，获得2021年的第15届长城友谊奖感受如何啊？您怎么看待这个奖？ The Great Wall is very important image in China and Beijing. 长城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符号，我认为获得长城友谊奖同样是一项莫大的殊荣。 This kind of the award for me. I'm not so sure how this... 虽然我此前并不是很了解长城友谊奖的影响力，但获得这一奖项无疑会帮助我更好地融入中国。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获得了这个奖项，对于您以后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会有哪些影响？ 我了解到长城友谊奖对外国专家极大的肯定。我想未来我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将会更容易。我所在的领域也将更加认可我的贡献。我在中国的老朋友和同事们都为我获奖感到高兴。 有大概多少中国学生？ 我在日本执教期间接受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有30多位结束学业后回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工作，从南到北都有，比如吉林大学、四川大学等。 他们对于古原老师获得这个奖作何反应？ 说实话，来中国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奖项，但经过了解，我知道这是中国给予外籍专家极大的肯定。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一奖项。我在中国的朋友们也非常高兴，很多人祝贺我，更加让我感受到这个奖项的分量。我认为获得长城友谊奖的意义很大，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外国专家更好地融入中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和中国的合作。 获得这一奖项，您认为主要归功于您在哪一方面或者哪几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Of course, the long history of my career, 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曾经去过很多国家，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回到日本之后，我觉得应该加强亚洲国家间的联系，因此我接收了很多来自亚洲各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除了在专业领域的指导，我还分享了很多我在不同国家的经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国际视野的重要性，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相通性和差异性。很多我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他们在全国不同城市开启职业生涯，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贡献着各自的力量。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受到了长城友谊奖的肯定。 用中国话来讲啊，就是桃李满天下，对吗？ 嗯，是的。在指导本领域科学研究的同时，我也很重视其他科研以外的重要的概念理念的培养。他们在日求学期间，我尽心尽力地培养他们。后来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之后，逐步成长为各自岗位的中流砥柱，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中国和十年前相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这里面有他们的贡献。 跟十年前比，可不可以啊举个例子，比较大的进步？ 我感受较深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无疑是中国的技术进步。我十几二十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中国的技术并不出众。后来我又数次访问中国，能够感受到中国在飞快的进步。最近我再来中国，更是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基建、环保等等很多领域。这些成就离不开中国年轻一代的付出，其中包含那些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中国学子，他们饱含热情，用自己的学识改变中国。在日常生活方面的改变也令我耳目一新。最早来中国时，大家都用纸币交易，后来渐渐可以使用信用卡了，对外国人来说方便不少。现在我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移动支付，手机不仅仅可以用来付款，还能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这种新型支付方式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这就是另一个让我感受颇深的地方。另外，在风俗和交往习惯方面，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变化。我早期来中国时，几乎找不到英语流利的人，沟通很困难。但现在我来中国，能够看到教育方面的一些变化。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努力地学习外语，不仅仅是英语，还有日语等多种语言。我在市中心向年轻人求助，他们都能使用英语交流，这样的场景非常令我吃惊。我感觉在当今的日本，年轻人的英语水平是落后于他们的中国同辈的。我想这些改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来自于从国外学成回国的那一批人，他们回到祖国之后，积极推动中国和世界的融合，也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情。中国家长们也非常重视孩子外语能力的培养，这方面的投入对于加快中国的进步非常有意义。作为外国人，我对中国发展的步伐感到惊叹。 想问一下教授，目前北京的国际科创环境以及这个政策啊，您感觉如何？其实我挺想听听古元老师的建议。 把一个城市建成科创中心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以前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城市都做过类似的探索， 鉴于中国目前科技的发展势头，中国应该也有能力将北京打造成自己的科创中心。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和困难。我希望中国能够抓住未来的机遇。我的感受是，不仅仅是中国，同样在日本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语言是如此大的障碍。以中文为例，中国的四个声调以及汉字的书写，对外国人来说有巨大的难度。对外国人来说，在华居住期间，即使能学会一些简单的中文发音，但这远不能解决阅读方面的障碍。阅读和书写方面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发音。日本也面临相同的境况。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士会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发音，满足基础交流。但随着生活和工作的不断深入，很多外国人发现，因为仅仅能说日语是不够的，必须能看懂、读懂并书写日语。日文和中文有很多相似性，很多字是一样的。一个人要花很多年才能真正掌握中文。对于日本人来说，我们至少需要认识4000个字才能达到交流的基础。我想中文的情况也类似。对外国人来说，语言障碍是巨大的。想要吸引外籍人士，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语言带来的巨大障碍。但说实话，非常难。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对于中文的感受是，发音是第一个难题。中文有四个声调，汉字的数量也超过了日文。如上所述，想成为汇聚国际人才的中心，政府就一定要有所作为来改善语言障碍。如今中国的年轻人都会学英语，但交流是双向的，如何让外国人理解中文，这一点同样重要。比如外国人去英美等国家，可能头半年会遇到一些语言困难，当你掌握一定的英语之后，基本没有太大障碍。这也是为什么英美曾经领先的原因。但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语言是如此不同，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语言障碍的问题。总的来说，作为外国人，我在中国的生活不是特别容易，但我理解中国的现状。随着科创中心的建设，情况能越来越好。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在中国会有各自不同的困难，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政府应该倾听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的不同的想法，给予他们相应的帮助。 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政府授予在京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今年，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量子物态科学研究部首席科学家古原盛己教授获此殊荣。古原盛己教授作为凝聚态物理方面的知名学者，在日本任教期间接收并培养了多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对中国在材料物理方面的科研进展起到很大作用。目前他正在致力于带领其团队搭建一流的拓扑与二维材料实验室，为中国的量子科技这一未来科技发展的新引擎助力。本期新闻天天谈，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走进古原盛己教授和他的量子世界。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正在开展的工作？ 我们团队主要致力于探索一些新的量子物态现象。近年来，量子技术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正是基于此，北京市成立了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 我们团队的研究也将成为这一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技术不仅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 哎，那这个技术会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呀？ OK,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quantum information and sciences is the how you can in this century. 量子信息技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数据的高速传输。二十世纪有两项特别重要的发明，其中之一就是晶体管。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有放大等功能。过去的电视个头很大，但现在的电视则小了很多。实现的原因之一就是晶体管的出现。另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激光。激光是一种特殊的不会衰减的光，这些发明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你使用手机支付，扫码器扫描二维码获取信息，这个过程就用到了激光。如果没有激光，信息就无法读取。这两种重要发明都源自上世纪，我们现在舒适的生活都和这些重要的技术有关。目前，量子信息技术就成为了当下非常重要的科研领域，有希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比如，中国目前在大力推动航天领域的发展，就需要解决在如此长的距离间实现交流、控制、定位等功能。实现远距离快速交流，我们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可以打破原有的限制，使计算速度得到极大的提升，远超目前的水平。比如中国有两个相距非常远的城市，或者从地球到宇宙这样的距离，由于数据传输的极大提升，交流可以非常迅速。还有个例子，就是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我记得十多年前，中国的南方地区有汶川大地震，因此，如何准确预测地震就有着非凡的意义，这关系着人民的安全。但预测的过程涉及海量的计算，如果能够做到准确预测，就能保证人民的安全。这就促使我们在高速计算方面寻求突破，这也是北京量子院的研究重点之一，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技术对于未来北京的城市建设会有哪些贡献或者帮助呢？ 如何处理大城市市区和郊区的矛盾是很多城市面临的难题。很早以前，我曾在东京上班，和北京一样，东京也是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大城市。郊区生活不太便利，但市中心居住成本又很高，这造成不少困扰。我每天都要花费很长的通勤时间，非常非常不方便。假如未来技术能够大幅进步，人们完全可以实现远距离办公。如果这种情况能实现，城市生活将会发生重大改变。无论生活在郊区还是市区都会很便利，因为这将极大地缓解高峰时期的交通堵塞问题。年轻时我也非常讨厌长距离的通勤。我想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也存在一模一样的问题。很多人不得不考虑居住成本，选择住在郊区，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不想忍受通勤的年轻人，尽管选择在市区居住，但往往居住条件很差，这样的生活质量其实很不理想。未来，如果技术足够先进，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远距离办公，既省时又环保。人们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过上更舒适的日子。或许北京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国际人才交流和培养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这还是要说我以前的经历，如果没有真正去过不同的国家，是很难理解文化和思维差异的。年轻时我在不同国家的经历让我非常认可这一点。回到日本任教后，我招收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等亚洲国家，也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他们国家的文化和本地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在参与和经历他们相互间的交流和探讨后，大家都对彼此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的了解，明白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过程既有交流也有碰撞，但只有认识到这种沟通的重要性，他们才能做出判断。世界之大，究竟何为真理？很多时候答案并不只有一个，这取决于各自的背景。鉴于不同的背景、习俗、文化，答案往往是多元的。这就是我努力为他们创造这样的环境的原因。不同国家的研究学者在我这里能够充分交流学习，他们也将把这样的氛围带回他们的国家。想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应该努力推动这样的交流。我长期以来都非常欢迎中国学生和研究学者的加入，他们回到中国后也致力于营造这样的氛围，这也是我对他们的希冀。在推动深化北京和世界各地的交往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就如我刚才讲的，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别的国家之间消除分歧或许容易一些，但让世界了解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刚来北京工作也会有一些很不同的感受。随着我的工作逐步展开，我渐渐也了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理念和目标，因此相互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北京工作期间也希望能加强北京和世界的联系，我有很多朋友和同事在不同的国家，我很乐意和他们加强沟通，推进合作。来北京之后，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不仅仅在北京，中国的其他地方亦是，那就是祖父母参与抚养孩子。在我小时候，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如今的日本社会，由于市中心居住条件的限制，基本看不到这种景象。在东京，由于居住空间狭小，房价高起，大家庭无法一起生活，祖父母逐渐回归郊区或其他地方，子女和老人很少见面，孩子通常仅由父母抚养。而由于日本男性工作时间较长，子女教育过程中父亲常常缺席。来北京之后，我反而看到了很多很多祖父母和父母孩子一起生活的场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一起抚养孩子，即使父母都需要工作，孩子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也可能未来中国也会发生日本那样的情况，父母孩子被迫和祖父母分开，我很不希望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很怀念拥有大家庭的童年。在世界其他城市，比如纽约和伦敦，我们是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景的。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很令人欣慰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未来还能不能持续。每个国家的城市化或多或少都有相似的历程，有些情况一旦发生了就很难扭转。很高兴在北京还能看到如此亲密的家庭纽带，未来技术的发展或许能使中国保持这样的传统，人们能够在北京拥有更和谐的生活。想实现这样的情景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北京，如果中国能够成功，或许其他国家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如何构建我们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大城市的规划。郊区和市区需要和谐发展。对于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来说，如何通过科技进步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议题。通过技术进步，这些问题或许能得到解决，否则我担心一部分人对未来生活会持悲观的态度，他们不愿意生育，也不愿意工作，没有闲暇时间，生活非常焦虑，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我们应该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致力于通过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起到领头作用。可否介绍一下量子技术的含义？具体怎么呈现呢？目前数据的传输是一对一的形式，一个信息编译成数字，再转换回信息，需要三个步骤。但量子力学或者量子计算是完全不同的方式。由于量子力学叠加性的存在，量子算法在处理问题时速度要比传统的通用计算机快得多得多，可以使人们在短时间内同时处理大量的数据。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不仅中国，还有美英法德日等国，都在量子科技这一领域积极布局。北京也希望成为这个领域的引领者，但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中国就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希望在未来，这些技术突破能服务于全人类，全世界都将受益。目前这些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来中国工作的目标。当前北京正在推进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建设，您是如何看待的？对于北京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构想和期待呢？我相信把北京打造成一个国际交往中心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目前中国已经展示出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发挥着自身的领导力。当今中国应该有能力推动这一目标或者愿景的实现，尽管可能会有很多困难，就如我前面指出的，中文巨大的语言障碍会给外籍人士带来诸多困难，但语言又确实是非常重要。我在日本时就感受到了日语的障碍对外国人士的影响。如果想成为国际交往中心，如何破除语言障碍，加强沟通，将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说实话，我本人也没有特别好的想法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每一种语言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但我们还是应该努力消除语言带来的障碍，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就是我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对古原圣己教授进行的专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城友谊奖这个奖项。在今年的10月29号晚上，市政府举办了第15届长城友谊奖颁奖暨座谈交流会，15位为北京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获此殊荣。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以视频方式为获奖者颁奖并座谈交流。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者从全球7个时区相聚云端，参加线上颁奖仪式。那么获奖者呢，对北京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表示将继续为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座谈会上，获奖者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围绕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以及双碳实现路径等议题深入交流了观点，并为北京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创新发展等建言献策。陈吉宁市长向获奖者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北京发展做出的贡献。他简要介绍了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他说，北京今年圆满完成了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任务，当前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进冬奥筹办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此外呢，我们将充分运用科技优势，发展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绿色低碳等产业，推动高精尖产业做优做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规划碳中和路线图，让绿水青山蓝天成为大国首都的亮丽底色。我们将加快推进两区建设，推动制度和政策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格局，结合外籍人士需求，持续优化服务，完善配套设施，加快国际人才社区建设，为外籍人士在北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也希望各位外籍专家积极投身到北京的发展建设中，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深化北京与世界各地交往合作。在本次专访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古元盛吉教授的严谨，以及他对于现在北京的无论是发展环境、营商环境以及整体的建设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说，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会有更多的外国好朋友来到中国比赛，感受中国的文化，感受中国的美食，感受中国的特色。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你和我能够共同努力擦亮北京这张亮丽的国际名片。更重要的是，就像当年一样，我们畅想的是北京欢迎你。今天呀，我们一起向未来。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栏目，再见。 起来，请给 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这星星之火燃烧我疲倦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着你的车，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北京 放眼望去，座座到你命里， 新生命 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藏青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念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手说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北京 放眼望去，座座到了淋漓，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摸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唤醒声音，可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依然心 穿越新的相信，放眼望去做错到你里，与我同时在意就在自己，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到你奋力流的汗水，会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起见证你每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就算他们冷眼嘲笑着命运又划了几道伤痕，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起见证你每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因我们正大声唱着，为你唱着。 赛场，雪花飞舞在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天生不会投降，天生没有彷徨，当我握紧拳头，坚持就是成长，登上蜿蜒的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敢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当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更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等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从此成一对翅膀，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所有掌声会继承奖赏，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